间两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河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经过昨天晚上那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洗礼之后 咱北京城今天的天儿，哎呀，那真的是碧空如洗， 蓝得特别透亮。 昨天晚上大家伙儿你看被浇路上了吗？不知道哈，这反正昨天我是被浇到路上了。 真的 上地铁的时候我还迎着夕阳呢，出地铁的时候这怎么外面都下大雨了，大家伙都在地铁口堵着呢然后这个手机里的软件也没通知我说要下雨，可见昨天那一场雨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 确实有点 是吧。所以说呀，这大家伙这个昨天本来这个路面上的情况就不是特别的好，又是赶在一个周五，又是最堵月，然后再加上天气情况，不知道大家伙哈昨天晚上几点吃的晚饭，这个吸取昨天的经验和教训，今天您吃晚饭了吗？这今天您有什么安排，有没有出去玩啊，都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们聊聊您今天的安排。接下来这个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回归到我们大城里的小故事首先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这不是要过中秋节了吗？过中秋节吃月饼，吃月饼得买呀，是吧？那到市场上去转转呗，像什么莲蓉的、五仁的、豆沙的、蛋黄的，我都爱吃。人家说的是这些主打的传统馅料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健康的、保健的、养生的新式月饼也悄然出现。记者发现这些加了水果、海鲜或者菌类的新鲜月饼那不比传统月饼卖的差。销售人员也向记者推荐，如果是买给这个家里的长辈吃或者准备送人呢，这可以考虑考虑这些新颖又健康的新式月饼。 没错，它新鲜嘛 这个新鲜是新鲜，这个概念新鲜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又健康我们得看看。记者就发现其中一款售价为460块钱的云腿野山菌月饼。460块钱这里边包含了鸡枞菌、牛肝菌和松茸三种口味。一共12个，净重呢是960克，也就是不到2斤。换算下来差不多合200多块钱一斤呢。 确实不便宜 这哪是不是一般的不便宜，这是太贵了，是吧？面对这样的价格，人家厂家的销售人员也在旁边解释。这是一款素食类月饼。主打的是配料天然，那都不是人工养殖的什么鸡枞菌、牛肝菌、松茸，那都是野生的，特别健康。 那要真是这么健康了，也忍了 忍。记者就浏览一圈发现凡是添加了一些什么跟健康养生相关食材的月饼，那价格都要比普通传统月饼高一倍比如说有一款加入了山茶油的六盒装月饼，售价178块钱。一款加入了南瓜、紫薯、乌梅、蜜瓜这些粗纤维和水果的月饼，售价呢是189块钱。 还有一款主打茶文化的月饼啊，加入了铁观音茶粉、红茶粉和绿茶粉，售价是238。 感觉这什么都能加啊， 是吧？这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嗯， 记者也在这个网购的网站上发现，什么紫米山茶油养生大月饼、养生黑芝麻纯素大月饼，但凡是跟健康养生有关的月饼啊，那价格都不便宜。也有消费者呀、是下单买了，这一看能看出销售记录。面对这主打健康啊，这价格高昂的新式月饼，消费者们又是什么态度呢？ 嗯， 昨天记者也随机采访了几位顾客啊，正在那儿挑选健康月饼的王先生表示，我觉着健康月饼跟传统月饼比啊，加入了一些相对健康、对身体有益的食材，应该会健康一些。所以啊，这个价格只要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我还是会考虑购买的。 嗯，大家还都是为了健康啊。 为了健康买这些月饼，那这些月饼有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呢？ 嗯， 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平解释说，从食品的属性上来看啊，月饼呢是一种糕点、点心，具有高脂、高糖的特点。哪怕就是无糖月饼，那也是高碳水化合物啊。 嗯， 所以啊，这每一枚都是能量炸弹。食量小的，那吃不了一块就饱了；消化能力弱的，像小孩啊、老人呢、或者病人，可能吃半块月饼，那就得少吃好几顿饭才能消化得了。所以啊，不管这月饼的配方怎么变，都改变不了它是一高碳水化合物的食品属性。能进入月饼配方的，那只能是食品原料啊。 嗯， 那不可能是药品，对吧？所以无论是鲍鱼也好，还是野生菌也好，它的保健作用啊，恐怕也是一美好祝愿吧。 哦，这么一说，那就等于是，虽然说那些月饼你看打着健康的这个大旗，但实际上你这月饼里边加的那些东西也是小部分，也就是个馅儿。你整个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等于说是高脂高糖的这么一个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 要指望着吃这样的所谓健康月饼啊，达到健康的目的，可能还真是有点背道而驰。 嗯、 而且换句话说啊，这月饼本质它就是个月饼，是属于这种时令的食物啊，应节应季的食物，差不多吃吃就得了，不管什么馅儿的，那毕竟油腻腻的一大块儿，是吧？ 嗯， 这我还说实话，真觉得花里胡哨的不如那个自来红好吃。 嗯， 然后你吃过自来红月饼吗？ 自来红， 嗯，自来红， 自来红 啊，字面上叫自来红，这北京人叫自来红，这总听这李凯是自来红，自来红，反正就是那么个意思吧哈。里边夹着那个夹着红丝青丝的那种 啊， 特传统，味道那可质朴了呢。也不知道大家伙愿意吃什么样的月饼啊？不知道大家伙最近有没有提前到市场上转转，为今年中秋节做准备呢？今天啊，我们不跟大家伙聊这个您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 嗯，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啊，您见过市面上卖了什么特殊馅料的月饼？ 哦， 就是那种奇葩的馅儿，就是那种您一听都不敢下手去买的馅儿。也有可能一些朋友听了这样的月饼反而想去尝尝。反正我之前还听说过什么梅菜扣肉馅儿的月饼， 对，有 什么韭菜鸡蛋馅儿的月饼， 对， 这不知道大家伙都见过什么奇怪的月饼啊。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发送您的互动信息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您都见过哪些奇葩的月饼馅儿？ 这上一条说的是这个健康啊，健康不但是要这个吃的健康，那大家还得运动。那说到运动啊，在咱们北京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被跑步的人呢、称为这个跑步的圣地。为什么叫跑步的圣地呢？因为是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总有很多人到这儿来跑步健身。 是，那摩肩接踵的。 对，但是吧，这慢慢的，他跑步的人多了，这个跑步就开始有点变味儿了。 什么味儿？ 一些团体呢，以跑步活动的名义，开始收取金额不等的报名费。还有比如说什么商业跑团，通过收取上课费用以及推荐购买运动产品还来盈利。 嗯， 这公益跑团有了这个品牌赞助 啊， 包括与这个跑步有关的存包啊、卖水的这个产业也是顺势而出。 嗯， 那么围绕着这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跑步的这个出现的商机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但是在这些事件的背后存在着种种看不见的生意经 啊，也就是说，这个跑步这群人身上不仅有了汗味之后，还有钱味了，是吗？ 哎。这有一位苏先生啊，八月初报名参加了这个9月3号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的一个跑步活动 啊， 而且呢，当时在网上也交纳了35元的报名费。 嗯， 他说报名费啊，包括了比如说有纪念奖牌、有你的保险、有你的号码布等等等等的费用。 然后他说啊，从报名之后到活动即将开始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收到任何的活动通知，报名网站联系电话也打不通。 嗯， 眼看这个活动的日期接近了，这苏先生认为，哎呀，我可能是受骗了。 哎呦，这事儿要黄啊。 嗯，随着在这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跑步人群的不断增多啊，一些像是存包啊、买水啊的这些产业也是顺势而出。你比如说收费的存包点啊，跑者驿站，在那儿的工作人员这个陆先生就介绍说，目前啊工作日夜间前来存包的跑友有300-400人左右。 哎呦，这么多人！ 你在周六、周日、周末这样的一些日子里 每天存包的人大概会达到1000人。 哎呦， 这存包的价格是每次2块钱。他这个跑者驿站招收了很多附近的大学生来做兼职， 嗯， 轮流值班，以这个时薪来付费， 小时工。 嗯，这陆先生就说啊，存包和卖水的价格低，所以每天的营业收入刚刚抵得过这些大学生的工资开销。 哦， 而他本身这个店面的租金也还需要靠其他的方式来抵消，你比如店面外墙的广告费用等等。那么记者也注意到啊，这个店面里边还有两个试衣间， 嗯， 可以给这个跑友换衣服提供方便。 想的倒是挺周全的。 嗯，华北电力大学民事诉讼法教授王学眠就对记者说啊，现在的跑团它的监管归属还不是很清楚， 嗯， 因为它是一些新兴的一些东西，如果不是属于有着固定和成员和组织的机构，以及有着一整套的章程和固定的办公场所，它就不能称之为一个社团。 哦， 你没有进行登记，也就没有相应的部门去管理。这王学眠这个教授还提醒啊，说民众在参加任何一个跑团之前，要先了解该组织的规格，他们举办的活动安全不安全，你不能完全相信他人的描述，你要有自己的判断。 哎，多亏这人家王教授给提醒了。 嗯， 刚才这说这活动这事儿没影了，我还在那担心呢。你说那些存包的朋友啊， 啊， 就不怕这跑了几个小时回来，人家那摊位啊，存包的那个连箱带人去相空吗？ 对呀， 是吧？那咱身家都在里边呢。 嗯， 所以说这事儿啊，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大家伙的需求之后啊，也确实给我们的一些财务安全啊带来了一些隐患。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说，就说，它一定是有需求嘛，是吧？ 嗯， 所以才会应运而生这么多的商机。但是啊，这毕竟呢，现在还是新兴事物，处在一种监管空白的一个乱象之中。 没错。 哎，还是说提醒这个广大的这个跑友们啊， 嗯， 在爱好跑步运动同时呢，咱也照顾好自己的这个财产的安全，包括人身的安全。 没错， 比如说您报名参加这一活动，这兴冲冲去了，这奔着是强身健体的目的去， 嗯， 万一这跑步过程当中发生一点意外，或者活动哈出现一点什么情况，咱这边索赔啊，包括一些这个后续的这些支援赔偿，这都是很麻烦的问题。 嗯， 是吧？反正还是提醒大家伙啊，无论是这个交钱交报名费也好，交会费也好，干嘛这钱往外掏的时候都加个小心，是吧？ 嗯， 跑步归跑步，掏钱归掏钱。昨天下午4点多钟啊，有一辆355路公交车因为事故啊，就停在了清华东路西口地铁站附近的铁道口。 哦， 事发的时候，一辆355路公交车正要向北通过双清路的铁道口，突然就迎面撞上了一辆车。虽然没有乘客受伤啊，但是公交车的前风挡玻璃全都被撞碎了，司机就等着交警前来处理，乘客们呢就下车疏散了。 嗯， 由于这双清路啊本来就不过是两条车道宽，这车过铁道口的时候都会减速，这个时候这大公交车往路口一趴，前前后后的车呢立马就堵成一锅粥，谁也过不去啊。 嗯， 没有10分钟这路口是根本就挤不过去啊。记者也看到，也就几分钟的功夫啊，那后边排队的车那就望不着边了。 哎，你说这司机为什么不拍个照，然后把车挪了让大家方便呢？ 这公交车司机就发现啊，这车呀，可能是因为撞狠了，它没法启动和行驶，它动不了。 哦， 虽然说也不用带着乘客往前走吧，但是你说这停在铁道口上，他也担心火车过来呀， 真是， 又担心这交通路面上的这个状况越来越拥堵，这耽误大家伙的事儿啊。无奈之下，这公交车司机啊只好招呼附近的人，来吧大家伙儿，帮帮我，帮忙推车吧。 嗯， 一开始啊，这一两个人那推不动啊，这么大一家伙。很快从这儿通过的人们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一些背包的学生、下班的人都加入了推车的队伍，七八个人一起使劲儿，这公交车开始缓缓移动。几分钟之后，这车就被推离了铁道口。 嗯， 李女士当时啊也打算上前推车，结果呀被旁边一位小伙子给劝住了。 哎，为什么呀？ 人说啊，这样的活儿我们大小伙子干就行了，您不用伸手。李女士说啊，过去啊公交车这个由于这个技术有限啊，经常出现故障。 嗯， 推车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现在偶尔就遇着大家伙合力帮忙推车这种场面呢，还真让人怀念又让人挺感动的呢。 对呀、啊，你想，就虽然说是坐车的这些都是素昧平生的人、 嗯、 啊，行走在路上呢都是一些陌生人，但是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让人看到都是一种正能量的传递，我觉得 是吧、 嗯、 这原来过去的时候都是这个邻里街坊的互相都认识啊，包括社区啊，包括这个互相街道上谁家有点什么事儿都是几家人一起帮忙。 嗯， 这公交车也是这样，这谁趴了窝，包括出租车也好，路面上的私家车也好，现在由于技术发达了，可能科技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但是却让我们少了很多人和人之间打交道的机会，沟通的机会。 是， 恰恰是这样的一件事，也是真是让我们觉得，虽然车在那儿趴窝了，发动机凉了，可是人心是热的呀，是不是、 嗯、 也希望啊，再次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所有我们有能力帮助这帮人一把的市民朋友们都能伸出您的援助之手。当然也希望啊，所有的市民朋友在遇到这样困难的时候不要胆怯，不要害怕，只要您勇敢的这个提出您的诉求啊，向周围人申请请求帮助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热心人过来帮您的。 再来看这么一条，昨天上午啊，九仙桥附近的一个商场啊，这商场的附近啊，一辆轿车跟摩托车发生了相撞，那么骑摩托车的一名德国籍的男子就摔倒了、 哎、外国人， 对，但是因为失血过多呢就休克了， 这情况挺危急啊， 而且啊这名男子的血型是A 型 RH 阴性血，被称为这个熊猫血，这属于特别稀少的一个血型。 哎呦，就这么巧。 对，一位目击者称啊，说这个黑色轿车右侧车门被撞变形了，后视镜断落在地。事发之后不久呢，另外一男一女两个外国人也来到了现场，女子看到受伤男子之后呢就失声痛哭，这男子也是眼圈发红。昨天晚上6点多，某汽车品牌的官方微博就说啊，他们的一位同事不幸严重受伤，急需输血，他的血型是A 型 RH 阴性血，这个血型呢非常的稀有，所以急需帮助，并附上了联系方式。那么献血从昨天下午5点多开始，截止到晚上9点半，已经有30位网友前来献血。那网友平均每个人献血是400毫升，那昨天总共收到了大约有12000毫升的血。那警方说啊，昨天上午接到报警之后，交警就赶到了现场了解情况，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啊，也期望这位外国朋友哈能够早日康复，希望他没事儿。当然了，也是这个很感动啊，这咱们很多这个市民朋友啊都伸出了这个援助之手，是吧？ 对。 而且这情况，这个九仙桥附近那是四环吧？ 嗯。 这个摩托车，这个好像这个有限制，是吧？ 嗯。 所以说，这个骑摩托车确实是比较危险的。这不管是中国人也好，还是外国人也好，您平时的这个驾驶习惯还是骑乘习惯是什么也好，这个摩托车毕竟是肉包铁，对吧？ 嗯。 是吧？所以说，这大家伙这么不安全的交通工具，尽量还是不建议大家这个使用，是吧？而且这样骑摩托车，您那个驾驶证、行驶证啊，这个一定得备齐了，京 B、京 A 号牌一定按照咱们这个交通法规来行驶，是吧？以免给大家造成这个不必要的伤害和损失。还是希望这位外国朋友能够早日康复。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点20分，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都见过哪些这个新奇特的馅料的月饼哈。 嗯， 秋刀鱼的滋味哪和牙啊，他说月饼只有想不到没有吃不到啊。我就是想啊，在这儿这深切呼吁各位商家，是不是能考虑研制一下什么红烧狮子头月饼、麻辣小龙虾月饼，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啊。 狮子头月饼好像没有，但我好像见过麻辣小龙虾月饼。 真的吗？ 好像是真有。 没逗我玩吧？ 真没逗你玩，好像是真有。 这个吃过的朋友这记得跟我说一声，好吃吗？什么味儿啊、 嗯、 这个乱按快门 WLP 这位朋友说啊，我闺女让我发的，他们公司今年发的月饼有一种是六仁的啊，六仁，你比五仁多一仁。这个五仁是哪五仁？这个全国各地还有配方上的差异 啊。 这六仁上更不好说了。之前我们节目当中说的这个，今年一些老字号做的六仁月饼多了那一仁是玫瑰花 啊，嗯，我估计完了也要弄一发布会，比如说今年我们要发行啊七仁月饼了啊，大家开始抢啊。娟子1955说啊，一直喜欢吃蛋黄月饼，估计又过时了。我觉得不过时哈。 嗯。 他说我觉得月饼可以装进各种食材，吃着玩嘛。但食物的搭配还是有讲究的，月饼就属于甜食，还是得尊重它的属性吧。 没错，这东西它一定是不能就着西红柿炒鸡蛋，不能就着家里红烧肉吃的是吧？ 嗯。 也是什么东西就是干什么用，反正像这样高油高糖的食物，还是提醒大家伙这个过过嘴瘾，尝尝就行啊。 嗯。 要真的像广式月饼那一大块。奔着一斤去了，您要打算用刀切了都吃完， 嗯， 您这晚上这顿晚饭估计就不好消化了， 嗯，不能当馒头吃啊。 对啊，还身体要紧是吧？ 哎，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您都见过哪些奇葩的新奇特的馅料的月饼啊？欢迎大家这个随时跟我们互动，您要是吃过的话，跟我们聊聊口味那就更棒了。大家伙儿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昨天上午9点多钟啊，丰台区大红门桥南侧的南苑路上，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突然发生了自燃了，车的发动机的位置着了火，而附近呢好在有工地上的工人们及时帮忙灭火，所幸无人受伤。王先生说啊，事发的时候啊，他妻子带着丈母娘啊正开车向南行驶， 嗯， 当开到大红门桥南侧的南苑路的时候，这车突然就开始熄火了。在重新打火的时候，那车前盖的看着，哎呦，就直瞅着往外冒烟啊， 哎呦， 这他妻子一着急就赶紧把车停路边，下车看看吧。这跟母亲下车，他说啊，这我媳妇儿跟丈母娘都吓傻了。而附近工地上的毛先生说啊，上午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车冒着浓烟，就赶忙跟一群工友啊拿着3个干粉灭火器帮忙施救。 嗯， 而附近一些店铺的工作人员啊也从店里拿出他们自己的灭火器帮忙。毛先生说，当时车前盖的位置先冒的烟，后边就开始着火了。后来有工友从工地上也拖来了自来水管，及时把火浇灭了。 嗯， 昨天上午11点，记者也在现场看到车的前盖被掀开，发动机的位置啊，那已经烧得已成焦炭一样了。前面保险杠已经被烧掉了，地上一片黑色的糊状的物质，部分的车轱辘已经被烧化，车里边没受损，车上还有一片水迹和散落的粉末状的干粉。王先生说，现在正在联系拖车公司把车拖走。他也说啊，这车呀是个老车，这有11年的车龄了。 嗯，看完这条消息，我当时还查了一下，就像这种车辆，它的一般报废年限是在15年。 嗯， 虽然说11年还没有达到报废年限，但是就像你说，它是一老车了。所以我看他刚才这描述，我估计啊，有可能就是这车零部件啊，或者说一些线路老化 ，对， 一打火之后，它突然就那一下一打火着了。 对，这个虽然说没到报废年限啊， 嗯， 但是这凡事咱也不能顶着上限买，就跟咱上超市去买吃的、买面包、买酸奶一样， 嗯， 还有一天就过期那食物，它虽然说明天过期，您今天买的时候您心里也不踏实，是不是？ 嗯， 说来说去还是这意思啊，家里的家用电器也好啊，这些这个油电设备也好啊，这些包括甚至数码产品也好啊，这个差不多到了使用年限的时候，您啊就记着该更新换代就要更新换代了，这别舍不得钱，对吧？ 嗯， 跟这个家里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相比，那钱都是小钱。 真是， 真的要说开车的朋友，要是说这个车毕竟是大件，换起来没那么轻而易举啊。快到报废年限，车开久了之后一定要定期去做检查。 没错， 年检是必不可少的，每个月的这个不一定到每个月啊，3-5个月按季度啊，您到这个 4S 店啊做一些这个车的零部件的检查，一些零部件的更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不是？ 嗯。 不过说到这条新闻里，我还挺惊讶的，原来大家伙都会使灭火器啊，我还特担心呢。我说这灭火器虽然到处都有的摆啊，还真未必是每个人拿上灭火器都能用。 这肯定工地上的，首先那些工人肯定是培训过 的，是吧？咱你看这附近商铺的工作人员也都使出了灭火器，这还让我挺欣慰的哈。看来大家这个防火防灾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了吧。 路边停车怕被贴条， 我帮你盯着呗，协管员来了我告诉你。 这还有放风的，这谁呀、啊、这是？ 市民陈先生反映自己最近就收到了这样的违法停车防贴条 APP 的宣传信息。 还是个软件。 对，这陈先生就纳闷说，他怎么知道协管员什么时候来呢？ 这软件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嗯，记者呢随后也就下载了陈先生所说的这款软件，这款软件的名字叫做停车神器，上面就显示了记者所在位置周边交警最近一次处罚的时间以及最近半年处罚的次数。那么车主呢可以搜索路段，点击这个 APP 上的偷停一会儿按钮，停车结束之后还可以分享是否有交警贴条的信息获取积分 啊。 昨天记者寻找了几位使用防贴条所谓这个停车神器的司机，这司机就说了，说啊，有的时候就停一会儿，不想找停车场了，我觉得就需要这样的提醒。这是这个司机龙先生说的。他说上次我被贴条的路段啊，这个跟这个 APP 上的一样，还有违法限行的提示，哎，这软件我真应该早点用。而另外一位司机罗女士就说，她用了这个 APP 查询还被贴条了，她说停车场的信息也不准，还不如问路人呢。那么记者来到了其提示的违法停车被贴条的高危路段探访，探访的结果与 APP 提供的其实并不相符。那么记者呢又将位置定位在了天通苑北一区，分别打开三款所谓的停车神器查询，发现这几款 APP 提供的贴条地点以及贴条数量和数据都有差别。 是吗？ 在太平庄中二街上呢，只有一款标出了交警可能会来贴条，另外两款是未显示。而同样在天通苑地铁站附近，其中一款显示上次交警前来贴条是8月2号，最近处罚次数是74次，那另外一款则显示上次处罚时间是9月1号，被贴条人数是137人。哎呀，这就需要车主自己上传准确的数据才能大胆停车，这数据不准差评，一位车主在一款 APP 下也是这么评论到的。 嗯， 但也有不少的车主在评论中表示啊，这下乱停车不怕喽。对此，昌平区交通支队法制科工作人员表示，这些 APP 刚刚兴起，没有法律条文对其定性。那么司机要想不被贴条，最好还是依法停车，不然既妨碍别人，还要被罚款。另外，这些 APP 数据不一定靠谱。 对呀、啊，这也明显看出来，经过使用者的印证啊，它确实是不靠谱。 嗯， 说到这儿，我特别就想起来，像那个几年之前啊，咱大城小事节目当中也说过，曾经出现过一种什么保险，叫做这个违章保险，也就是说啊，闯红灯保险，您交了1块钱，还交了几块钱，这您要是曾经要是这个，比如说您违章了 啊， 您这保险就生效了，他们会把这个扣的这个罚款的钱交给你， 还有这种事 赔付给你，当时就引起了大家伙的争议啊，因为这个东西它确实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没错。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它像纵容大家伙在违章违法一样，是吧？ 对喽。 这个时候您自己停车倒是方便了，不考虑考虑别人啊，咱换过来想想，别人这么不考虑咱们的感受，这随便把车停在道上，您过的时候您也不舒服，将心比心是不是？ 没错啊，所以这款 APP 我觉得就类似的 APP 啊，应该尽快的啊被这个定性，然后呢尽快的清理。我觉得这种东西钻法律空子还是应该越少越好哈。再来看另外一条啊，刘先生与前妻蔡女士离婚之后啊，发现已经14岁的儿子小俊，当然这是一化名， 嗯， 他不是自己亲生的 啊。 刘先生一怒之下就把前妻起诉到了房山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小俊由前妻来抚养，然后还要返还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万元。这刘先生就说哈，自己跟蔡女士1996年结婚，因为感情不和呢，在2001年3月的时候离婚了。当年9月份，蔡女士发现自己怀孕了啊，刘先生以为蔡女士怀的是自己的孩子，于是两人念及夫妻感情和孩子，就又复婚了，共同抚养儿子小俊。时间到了2014年的年初，刘先生和蔡女士啊，发现这再复婚了之后还是过不下去，于是再次离婚。那双方约定，小俊就由刘先生来抚养，蔡女士呢，每月支付100至200元的抚养费。 嗯， 由于一直发现他这儿子啊越长越大了嘛，跟自己长得不太像，心存疑虑的刘先生就带着小俊去做了亲子鉴定。没想到鉴定结果证明刘先生与小俊他不存在血缘关系。 哎呦， 在法庭上，蔡女士就辩称，自己和刘先生的婚姻关系经过了反复的过程， 嗯， 生育这个孩子是刘先生明知和同意的，不存在欺骗他的问题。现在同意儿子小俊由自己抚养， 而且双方离婚的时候财产都给了刘先生了，意味着自己对家庭和孩子的补偿，所以不同意返还刘先生抚养费和赔偿精神损失。那么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根据刘先生提交的鉴定检测报告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刘先生与小俊不存在亲子关系。 嗯， 蔡女士啊，虽然说刘先生明知并认可小俊并非亲生的事实，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法院不予采信。蔡女士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与婚外异性生育子女，导致原告误将非亲生子小俊当作亲生子抚养近14年，给刘先生造成了较大的精神损害和痛苦。法院判决小俊由蔡女士抚养，蔡女士返还刘先生付出的抚养费8万元，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就这事儿啊，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伦理上，确实啊，都觉得蔡女士对刘先生是有所亏欠的。 没错。 但是孩子是无辜的啊。 嗯。 这个虽然他们之间这个感情啊，这个波波折折，咱们这外人毕竟不知道人家两个人是怎么回事啊。 嗯。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半路夫妻也好，还是说一开始就打算白头偕老的这样的初婚夫妻也好，我觉得对彼此的这样的信任和这个忠诚和诚实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条件， 嗯，最基本的啊， 最基本的条件， 嗯， 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慎重的对待婚姻大事，每一位朋友都能慎重的对待身边那个你爱和爱你的人。最后和大家说这么一事儿啊，昨天下午， 嗯， 朝阳区鹏润大厦的员工反映，中午12点多和下午1点多钟，那 A 座的高层电梯发生了2次速降急降。 哎呦天哪！ 好在没人受伤。在28层办公的詹女士和张先生就是当事人，他们跟记者说啊，中午12点50分，他们乘电梯上楼，当时电梯里的人数啊，那是10人以上。这电梯啊，准乘17人，电梯是没有出现超载报警的。 嗯， 电梯爬升到25层的时候，原本啊，那个显示灯会灭了才对，这灭了之后电梯门打开，这是正常程序。 嗯， 但是这次啊，灯没灭，门也不开，大家正纳闷的时候，这电梯突然就下坠，可是那显示灯还一直显示着这是在25层呢， 出故障了。 这个突发情况可把电梯里所有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当电梯门再次缓缓打开的时候，这电梯里的人啊，一窝蜂全都跑出来，赶紧往外逃啊！ 嗯， 大家伙发现这个时候电梯停在了23层， 掉了2层，等于 是。 是 的， 嗯， 这当事人张先生告诉记者说，电梯发生故障，这不是偶然，之前他还遇着过类似的情况呢。这个电梯门一打开的时候，眼前是一面墙。 哎呦， 他当时就觉得，哎呦，恐怖死了。昨天呢，记者也向物业了解了相关情况。这大厦的物业王经理说啊，他没有接着楼内打电话举报电梯有问题，说那些电梯有问题的都是虚报 啊。 王经理说，电梯是设备，就像人会生病一样，那都是有可能出毛病的，这是不能保障的。这是王经理的原话啊。 嗯， 至于楼里边电梯维修人员有多少，他也不知道，说需要向技术部门核实。 我觉得这王经理说话有点真的是不过脑子， 有点混账。我觉着这不拿人命开玩笑，人是会生病，可人会体检啊，生了病会看医生啊。您电梯体检了吗？您电梯发现故障之后找人维修，别说找人维修了，维修人员在哪儿有多少他都不知道，这经理可别白拿钱不干事儿啊，是不是？ 嗯，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这个奇奇怪怪的月饼馅儿哈，给大家伙发来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短信。 这安就说了啊，我就想吃腰子馅的，谁知道哪有卖的？我爱吃腰子，那你腰子馅月饼馅，我也吃不了。 人说 啊， 大腰子啊， 大腰子， 没觉着您开玩笑啊。这万一要是哪位朋友，大腰子馅等有的时候再说吧，咱记得通知您一声啊。实在人说啊，我前几天在家一家超市门口看见商家卖的月饼，除了常见的自来红、自来白、玫瑰香之外，居然还有红烧肉月饼、海鲜月饼、鸭肉月饼，这我就想着这真的假的呀，我就没敢买。我现在想我有点后悔，你说我怎么就没来买回来尝尝呢？这您看着大腰子月饼了吗？看见之后别忘了跟安说一声啊。 嗯， 这个海鲜月饼我觉得还能尝试，鸭肉和红烧肉会不会那馅儿里边它那油会凝固啊，吃着会不会腻口啊，吃这个的时候要不要就是蘸着醋蘸着酱油吃啊，这都是我的疑问。不知道大家伙儿对于这些奇奇怪怪的馅料月饼什么看法呢？真的好奇就买回来尝尝啊。这不管怎么说，新鲜事物诞生被大家接受，接受还需要 一点时间，是吧？ 嗯，没错。 这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浩洋， 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和收听，明天见。 再见。 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的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6。